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旗袍是华人女性的传统服装，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的国服，它是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绚丽的一个元素。最近杭州推出了旗袍节，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杭州的旗袍节。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第二届杭州全球旗袍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本月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呢旗袍设计比赛、两场时装秀和呢旗袍日的活动。首先我们看看英文如何来翻译哈，第二届杭州全球的 The Second 杭州全球，我们用这个词叫 Global 旗袍 Festival is in full swing， 后面出现了如火如荼的这个词的英文翻译哈，这个成语的英文翻译叫做 in full， 完全的一个 swing， swing。 看到这个词啊，同学们觉得诶特别熟悉哈，因为这个词啊和我们小的时候玩的一个游戏有关系，是指我们的秋千啊 swing。那么一旦一个东西叫 full swing， 表示一个东西呢完完全全的摆动起来了。非常热烈哈，如火如荼的进行，因此我们用这个词组 in full swing 表示一个活动非常的热烈，非常的这个火爆。 With a host of activities this month that include 旗袍 design competition， 哎，一系列的活动 a host of， 哎，今天我们学到了另外一个词组表示一系列 host H-O-S-T， 这里面这个 host 它不是表示主持人，也不是表示主办，而是说一系列的一堆的 a host of activities this month that include 旗袍 design competitions two fashion shows 时装秀 and 旗袍 day activities。 那么去年啊，有超过1000名哈中外女性穿着传统的旗袍参加了活动，在纽约、马德里、伦敦、汉堡和悉尼，他们穿着丝绸做的这个旗袍参观了包括伦敦塔桥和悉尼歌剧院在内的一些世界知名的地标性建筑。 Last year more than 1,000 women of all ages， 1000多位女性 Chinese and foreigners， 同时呢是一个中外的，不仅呢是中国的女性哈，同时呢还包括了外国的女性 wore the traditional body hugging one piece dress， 传统的body hugging 表示说相对比较贴身的啊，这个 hug H-U-G 呢原来的表示拥抱，而如果说 body hugging 啊，表示比较贴身的这个旗袍 one piece dress to take part in the event。 那么看一下这些地区啊， in New York 纽约， Madrid 马德里， London 伦敦， Hamburg 汉堡， and Sydney 悉尼， they dressed up in the silk 旗袍 and visited landmarks，参观了这些地标性的建筑哈。今天我们又讲到了这个地标建筑哈 landmark， 土地上的一个标识哈，这个词的直译了 landmark 哈，合到一起呢表示地标。 That include London Tower Bridge and the Sydney Opera House， 悉尼的歌剧院和呢伦敦的塔桥都是非常知名的这些 landmark。 那么本届的旗袍节啊，是杭州旅游委员会推出的一个F 计划的核心，哎，它有一个非常神秘的计划叫 F Plan。 为什么叫 F Plan 哈 ？F 计划呢？因为它代表的时尚。哎，我说中文词的时候呢，大家想一想这些中文词的英文的翻译，同时看看它和这 F Plan 有哪些关联性哈。它代表的时尚，与粉丝的互动，友谊，精美的艺术，民俗，飞行和博览会。作为 F Plan 的计划的一部分，上传至社交媒体的照片和视频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外游客。那么刚才我念这些词的时候呢，大家脑子里面是否把这些词啊用英文过了一下？那么如果大家哈过了一遍的话呢，会能够理解为什么说它叫做 F Plan。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英文的翻译哈。 The festival is the core of Hangzhou Tourism Commission's F Plan，是它的一个核心哈，最根本的一个东西，用这个 core C O RE。那么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了哈，它呢可以表示说地球最核心的这个地核部分啊 ，core of the earth。同时也可以表示说一个水果里面的这个核，比如说 the core of apple, the core of peach 啊，桃里面这个核啊。当然也可以指呢非常抽象的一个东西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比如说一个文章、一本书，它最核心的一些思想，也用了这个 core 这个词来进行翻译。那么作为这个杭州旅游委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计划叫做 F plan。 为什么叫 F plan 呢？我们就揭晓一下 with the F standing for， 因为这个 F 这个英文字母啊 stand for表示了象征着什么东西啊 ？Stand for 啊，这个词组呢，我们顺便呢记下来 ，stand for， 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它代表着什么东西 ，stand for 来表示。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这个 symbol 这个词哈，一个象征哈，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一个体现也可以哈。Standing for 后面看一下 fashion 有 F 这个字母，第一个 F， 第二个 interaction with fans。跟粉丝的互动，那么这个粉丝的第一个字母呢是 F， 第二个 F 了 ，friendship， 我们的友谊，这个 friend 朋友这个词，这个友情哈、啊，这个词呢，它的第一个字母呢也是 F， 然后呢 ，fine art， 精美的艺术也是 F， 民俗啊 ，folk custom， 啊 folk F O L K 啊 F O L K， 然后呢，飞行 flight and fairs F A I R 一些博览会，同时啊，通过上传一些照片和视频能够呢让这个活动更加的具有吸引力啊。那么看看这一段的翻译 Photos and videos uploaded to the social media 上传到某一个地方 upload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了，下载呢叫 download to social media as a part of the app plan aim to attract more Chinese and foreign tourists 能够呢吸引到呢更多的中外的游客。今年组织者啊在美国的旧金山、澳大利亚的悉尼啊设立了两个海外的场馆。好，那么看一看这一段啊简单的一个英文翻译。Organizers have set up two overseas venues this year. 海外的场馆 ,overseas, 我们讲过了海外的这个词不难。加一个场馆 ,venues,V-E-N-U-E。那么这个词呢我们说看一些重大的比赛呀、啊、或者说音乐会啊往往用这个词 venue 表示一个地点，比如说今年的 NBA 哈、啊，今年的比如说 CBA 决赛的它的这个 venue 在哪儿哈、啊？它的决赛的一个场址哈、啊，它的这个地址在哪儿？我们一般不用 place 这个词，而用 venue 啊。这 venue for the final of NBA or CBA is 我们把这个地址呢写下来。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在美国的旧金山 in San Francisco, U.S. and Sydney, Australia, 澳大利亚的悉尼开设了两个海外的这个场馆。在旧金山的谷歌总部举办的一场旗袍时装秀将有呢来自于硅谷和斯坦福大学的大约100名女性参加。她们将穿着传统的旗袍跳起中国的竹伞舞，同时配上民歌和传统的音乐。看看在国外呢它起的一个名字啊不叫旗袍 festival, 而叫一个旗袍 surprise。旗袍这个活动让大家呢大吃一惊，非常的惊喜的意思 ,surprise。旗袍 surprise fashion show at Google headquarters, 在谷歌的总部啊 in San Francisco, will feature around 100 women from Silicon Valley. 啊那么说将有100多名女性呢从啊叫硅谷叫 Silicon Valley 啊，这个硅这个词呢 ，Silicon S I L I C O N Valley 啊，硅谷呢是美国非常知名的一个 IT 的基地哈、啊，非常多的 IT 公司哈、啊、驻扎在这个 Silicon Valley，and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地区哈、啊，将近呢有100名女性呢将展示哈、啊、美丽的旗袍 ，clad in traditional 旗袍，后面穿的这个旗袍啊。大家既可以用 in 这个介词啊表示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但有的时候呢为了体现一个正式啊非常正规的这么一个用词的话呢会用一个词叫 clad C-L-A-D 表示穿的意思啊，这里面不要用这个 wear 这个词而用这个 clad 非常的正式啊。 in traditional 旗袍 the Chinese bamboo umbrella dance 啊，中国的竹伞舞竹子bamboo, 伞 umbrella, 这都是我们原来讲过的这些词啊 ,bamboo, umbrella dance, ballad singing, and music on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同时呢还有一些中国乐器演奏的以及中国的传统的音乐和歌曲。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来自杭州大光小学和悉尼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将在浙江民俗音乐的表演中穿着旗袍表演呢苏堤漫步。好，那么看一下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 at Sydney Opera House 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哈 ，student from 杭州大光 Elementary School 大光小学哈，用的 Elementary School。那么杭州的哈是一所小学，悉尼呢是一所 Sydney Art School 哈，悉尼的艺术学校的学生，他们将一起呢穿着旗袍哈 ，wear 旗袍 in 浙江 folk music performance。将在浙江民俗的音乐中表演哈这个旗袍的这个旗袍秀哈旗袍 festival， 同时啊上演一段让我们觉得非常漂亮的非常具有江南特色的叫苏堤漫步。这个漫步哈肯定是慢慢悠悠的走哈遛弯，我们用一个词叫 stroll strolll 啊，它可以翻译成我们北京的遛弯这个词，当然这里面翻译成苏堤遛弯不合适了哈，用这个漫步哈是一个非常神秘哈特别美的这么一个场景，后面加上在苏堤，那么叫做苏 causeway， 这个堤啊这个词我们看看英文有一个专门词翻译成这个堤叫 causeway cause 加一个 way way 叫苏 causeway叫苏堤，合到一起呢苏堤漫步 strolling on 苏 causeway strolling on 苏 causeway。 所以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们学到了一个词哈，苏堤漫步。那么杭州旅游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呀，他们希望把这个节日发展成为杭州的一个新的名片。 We hope to develop this festival into a new calling card of 杭州。这里面呢有一个叫 develop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表示把一个东西呢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发展到啊相对比较高的一个 level 啊， develop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个 promote 这个词呢来翻译这个句子，但是呢这个结构啊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当然这个 promote 和 develop 啊作为同义词，有的时候呢如果语境合适的话哈，是可以进行适当的一个替换的。后面出了一个 new calling card， calling card 是一个名片哈，表示说大家一看呢就知道你是谁，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它的同义词呢还可以用这个 icon 这个词 icon， 一个标识往往让大家过目不忘的一个东西哈，叫 icon。那么当然我们大家呢可以用 icon， 也可以用呢我们今天用的这个 calling card 哈，一个新的名片。因此啊我们说很多的城市啊用自己的特色的景色呀小吃啊等等来作为本地的一个 specialty 哈，一个 calling card， 作为一个手段来吸引呢外地的游客来参观，提升当地的经济。那么听完了这一期的节目啊我想啊很多女同学啊可以试一试穿上旗袍看看自己呢漂不漂亮。好，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e second Hangzhou Global Qipao Festival is in full swing with a host of activities this month that include a Qipao design competition, two fashion shows and Qipao day activities. Last year, more than 1,000 women of all ages, Chinese and foreigners, wore the traditional body-hugging one-piece dress to take part in the eventIn New York, Madrid, London, Hamburg, and Sydney, they dressed up in silk qipao and visited landmarks that include London's Tower Bridge and Sydney Opera House. The festival is the core of Hangzhou Tourism Commission's F plan, with the F standing for fashions, interaction with the fans, friendship, fine arts, folk customs, flights, and fairs. Photos and videos uploaded to social media as a part of the F plan.Aim to lure more Chinese and foreign tourists. Organizers have set up two overseas venues this year in San Francisco, U.S. and Sydney, Australia. A Qipao surprise fashion show at Google headquarters in San Francisco will feature around 100 women from Silicon Valley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clad in traditional Qipao, the Chinese bamboo umbrella dance, ballad singing, and music on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 at Sydney Upper House, students from Hangzhou Daguang Elementary School and Sydney Art School will wear 旗袍 in Zhejiang folk music performance, strolling on Su Causeway. We hope to develop this festival into a new calling card of Hangzhou.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下雪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snow. 那今天啊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关于雪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now.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下雪了。The skies are gray. The rooftops are gray. The whole city is gray. 天空啊灰蒙蒙的，屋顶呢也是灰蒙蒙的，整个城市都是灰蒙蒙的。Then one snowflake. 然后啊一片雪花飘落了下来。It's only a snowflake, said grandfather with beard. 就是一片雪花而已嘛， 长胡子爷爷说道。 It's snowing, said boy with dog. 那小男孩跟小狗狗说道，说下雪了。 Then two snowflakes. It's snowing, said boy with dog. 然后啊，两片雪花飘落了下来，小男孩跟他的小狗狗说道，下雪了。 It's nothing, said man with hat. 戴着帽子的男士却说，没有什么呀。 Then three snowflakes. It's snowing, said boy with dog. 然后啊，三片雪花飘落了下来，小男孩跟他的小狗狗说道，下雪了。 It'll melt, said a woman with umbrella. 雪会融化的，打着伞的女士说道。 A few snowflakes float down and melt. 又有一些雪花飘落了下来，然后融化了。 But as soon as one snowflake melts, another takes its place. 但是当一片雪花融化了，就立刻会有另外一片雪花飘落到它刚才的位置上。 No snow, said radio. 收音机里播报着说，没有下雪。 No snow, said television. 电视中也播报着说，没有下雪。 But snowflakes don't listen to radio. 但是雪花可是不会去听收音机。 Snowflakes don't watch TV. 那雪花啊也不会去看电视的。 All snowflakes know is snow, snow, and snow. 雪花们呢只知道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 Snowflakes keep coming and coming and coming. 雪呀不停地下呀，下呀，下呀。 Circling and swirling, spinning and twirling. 他们转呢转呢转个不停。 Dancing, playing, there and there. 他们四处飘啊飘舞着玩耍着。 Floating, floating, through the air. 他们飘啊飘啊飘过了整片天空。 Falling, falling, everywhere. 他们飘落了飘落了满满一地。 And rooftops grow lighter and lighter. 屋顶啊一点点的变亮了。 It's snowing, said boy with dog. 小男孩跟他的小狗狗说，下雪了。 The rooftops are white. 屋顶啊变白了。 The whole city is white. 整个城市都变成了